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小东为你带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2018年最后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全新的957榜单，继续分享榜上歌。这个时段首先我们带来的是金榜第二周成绩不变，仍然排名第六，容祖儿的呀呀呀。这首歌唱出的是不争第一的亚军心态，而这首歌呢，想要取得亚军成绩还需要继续努力。 Roll

要破碎。原谅我可好，在出没里奔跑，在黑夜里舞蹈，你们嘲笑的船会停靠，原谅我可好， 原谅我可好， 我失陪的青春，最遗憾的是你用最后的距离目送我。我在尝试着放弃那个愿望，多难得，以前的自行车无言了色，我该经历的皮毛又拉，介绍我了，电视里我的英雄过去了，原谅我可 双眼携手共赴，真实万千 心事褪了红颜，眼前相思已凌乱，泪光藏了誓言，相约一生何曾改变。 花开盛艳花已残， 谁在拨琴弦啊， 情到深处人已散， 独自唱离歌，暮色迟迟春已晚，晚意如梦空嗟叹，任他似水流年。 茫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恨不知心底的在意。 月光如水幻境了浮华的旧事， 舍不下华发坠青丝，不敢看你悄然远离。 若有来世盼你我皆寻常不已， 再相约不离不弃。 心事褪了红颜，眼前相思已凌，光藏了誓言，相约一生何曾改变。 花开盛艳花已残， 谁在拨琴弦啊， 情到深处人已散， 独自唱离歌，暮色迟迟春已晚，晚意如梦空嗟叹，任他似水流年。 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恨不知心底的在意。 月光如水幻境了浮华的旧事，唯愿留一笔相依。 漫漫长夜舍不下华发坠青丝，不敢看你悄然远离。 皆寻常不已， 再相约不离不弃。花开盛艳花已残， 谁在琴弦啊， 情到深处人已散， 独自唱离歌， 暮色迟迟春已晚，人已如梦空嗟叹，任他似水流年。茫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恨不知心底的在意。 时光一别经年，从不曾忘旧容颜。每想一缕清浅，仿佛故人梦中相见。 两位极富声音魅力，各自有着独一无二的声线的歌手毛不易、周深所合作的《梅香如故》，这是电视剧《如懿传》的片尾曲，在全球榜各地主办电台榜单上取得好成绩，本周以空降季军的身份进入到全球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上周的空降冠军，本周小将一名，排名第二，这是张艺兴全新的双语专辑《 中文部分的标题主打歌《梦不落雨林》，在广告之后的下半时段将带来第957的冠军歌，以及在本周说再见的离榜歌。我们稍后再见。 的大脑都开启，无雷街反无畏规矩，放自己创建上境地，所规则做一个传奇，造一片雨林，我要闯着边际里寻找上天的般的无与伦比。森林 foggy 多么不可思议，不害怕失去，前方的尽头有梦在等着你，灌木丛中苏醒，我要不看到地发现自己， I gotta follow my dreams， 也挡不住像大雨落这片森林，让音乐在这片雨里寻找像天使般的无与伦比，谁能够证明了自己？ Hey, come on， 努力过火箭的梦不落雨林。多少的目光就锁定 Gold Chain， 在心里衡量价位，破坏了在世界中心的飞。So crazy， 做一个传奇，造一片雨林。我要闯这片之力，寻找夏天的伴侣。 2019每个周末清晨，三小时节奏金曲，让音乐快乐加速，起步加速，欢乐出行， 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 能量加倍。 嗨，我是坚纯，我回来啦。 2019年全新升级的音乐加速度，周六日早7点到10点就在 FM 974， 记得7点开始哦。 含深情的歌曲，正午时分与你手手相伴。 我想给我的朋友点播一首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 我想为星博点播一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希望自己在2019年可以重新振作起来。 每段故事，每份祝福，点播为你传递真情一片。2019年周一至周五12点，思萌依旧与你相约北京音乐广播。 你的故事，我的歌， 让自然融入城市，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每周六日早6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刘

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胶的眼睛却湿透了，左右耳朵也埋怨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 前段时间呢，李荣浩发微博说做专辑呢只是花了一点电费，基本上呢词曲编曲演奏制作人都是一人包揽了。而这首歌呢，不仅是李荣浩第五张专辑当中的标题主打，也是唯一非创作歌曲，作词文炯，作曲郑宇界。听到的是本周的空降冠军，来自于李荣浩的耳朵，第957榜单15首榜上歌曲播报完毕。那本期一共有6首上榜新歌，也有同样数量的歌曲离榜。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本周的离榜歌。李荣浩上一首上榜歌《年少有为》在取得11周榜龄之后，以恒星歌的姿态离榜。而之前上榜周数同样达到了2位数，进榜10周，华晨宇的《寒鸦少年》也在本周一起脱离了榜单。这首《寒鸦少年》上榜10个星期，最好成绩冠军。 像一出默剧，事先有武器试探的证据，暴晒很彻底，月光正坐下在祷告，乌鸦张开嘴巴，嘴巴，嘴巴。 长，时间太短，用什么值得庆祝？来不及回顾我既有归途，最难是把自己束缚，想哭时不如停住，倒流的 作为少城时代旗下燃音乐的执掌人，王铮亮呢也有很多的这个 OST 歌曲。听到的是电视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的情感插曲《你从未忘记》。这首歌在我们北京方面的中歌榜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在我们全球榜上进榜两周，最好成绩第八，本周离榜。 当你这样出现在我眼里，所有委屈才终于放过自己，曾经多少次想听天由命，却又心不由己不忍放弃。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曾经的回忆它多么清晰，我给你过去却没能再继续，这样一个我你依然不离去。你从未忘记，爱从未平息，眼前的场景已幕幕放映，每一点一滴都无法抹去，这样一个你更让我疼惜。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曾经的回忆它多么清晰，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来。 路上春色， 诵读经典名作，传播时代强音。12月31日22点，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邀您一起用诵读致敬新时代，唱响祖国颂歌。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敬请关注。 欢迎回到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东，继续分享第957榜单的离榜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上榜三周，上周第11，来自于黄子韬和 Diplo & Moore 所合作的这首 Stay Open。 One time, two times, 多少来回，但

熟悉的角落，有些话还没说够，想为你唱完这一首歌，这些时刻 在我们全球榜上时常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鹿晗《时间停了》，曾经以空降冠军的身份上榜，之后完成了三连冠，上周呢从冠军跌到了第九，而仅仅一周之后就匆匆离榜。这里是小东为你带来2018年最后一期的全球榜，在2019年每个周六日上午的10点钟，我会继续在北京音乐广播和你分享来自华语各大流行音乐重镇合力推出综合不同地区最新最热华语流行新歌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离榜来自于 SNH48 的《魔女的诗篇》，稍后是由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我们在2019年的第一个周六上午10点钟，北京音乐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血色的铁骑织成网，从此没有穹苍，我的眼泪在怎么汪洋，也浇不熄火光。那夜希望只剩残舟，从此无人传唱，紧邻的山丘再怎么安详，只是个远方。当人们渐渐学会把欲望凝练成魔法，天空中留下了最后一场黑雪，钟声也只剩未尽能挂住晚霞。是身边是牧场，如果这一是被禁止的咒语，我已在十字架上劳动，等到他不再是托梦天堂的集体，又何必存在绝望终结这时 前方情况如何？请汇报。 艾科说道，前方九点方向发现有爆款影视剧一枚，18点方向发现热门演唱会两场，其他潮流信息正在观察。 好的，演艺红人最新动态我已掌握，重听金曲和100块的奖金也已经被投了，请各位娱乐特工火速前往娱乐最王牌集合。坐标 FM974 晚5点到7点，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2019年就差你了。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我们等你。 2019每个周末清晨，3小时节奏金曲，让音乐快乐加速，起步加速，欢乐出行， 我愿意为你